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东二环朝阳门桥到东四十条桥由南向北，西五环八角桥到金源桥由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1, 2, 1, 2, 3, 4, Hello， 怎么了？ 感觉是一个怪兽，是吧？ 这大周一的，你就这么怎么沙哑了呢？嗓音又…… 这不是 去 rock and roll 星期六去晚上看演唱会，这不是喉了几嗓子，加上今天这个天儿不太好， 所以就是作为我们这种职业，包括一些歌手，我们要友情提示各位朋友，常备某宝在身旁。 好了，刚才是这个戏精本精的这个开场出演啊，欢迎大家收听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啊。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呢，注意要自己戴好口罩，然后呢。 是的， 最近多多补水吧，然后呢润润肺什么的哈。这个有一些食物啊，包括你在喝水的时候呢，是不是可以稍微不怕麻烦的话，可以煮点什么梨汤之类的， 对，加点蜂蜜呀、也是挺好的，或者说加点那个维 C 泡腾片。 对，把一个看起来有没什么精神的无精打采的星期一，也许此时此刻就要过去了，所以我们先送上一首歌好吗？ 下班快乐啦，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有的时候坏事变好事啊，就像这首歌，虽然名字叫 Bad Day， 但是呢却透着一些小小乐观的情绪啊。我们来听今天的开场曲。 Bad Day 来自 Daniel Potter。 It's the moment we needed the most. You kick up the leaves and the magic is lost. Tell me your blue skies fade to gray. Tell me your passion's gone.You had a bad day. You take it one down. You sing a sad song just to turn it around. You say you don't know. You tell me don't lie. You work on a smile and you go for a ride. You had a bad day. The camera don't lie. You're coming back down and you really don't mind. You had a bad day. You had a bad day. 提示：这首歌特别适合你参照歌词来听，会非常的励志哦。 You had a bad day. You take it one down. You sing a sad song just to turn it around. you had a bad day, you take it one down, you sing a sad song just to turn it around. You say you don't know, you tell me don't lie, you work at a smile and you go for a ride. You had a bad day, you see what you like, and how does it feel? One more time, you had a bad day, you had a bad day. 最后一句唱到的是因为这只是一时的不开心呢，一切都会雨过天晴的。整首歌透着一些我觉得咸鱼翻身一样的乐观的能量，它其实告诉你说也许你的天空是从蓝变成了灰色然后呢你假装若无其事拿了一杯咖啡从我的面前走过，但是我看出来了你许觉得这是一个 bad day，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时期但是呢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充满蓝天的假期，然后呢重新去面对人生，所以很乐观的一首歌 对有一种晴转阴的感觉，所有都不开心我们都交给时间吧。 所以强烈建议把这首歌放到你的歌单，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是天气不好的时候拿出来听听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 这里是下班依然充满能量的娱乐最王牌。我们想要用音乐告诉大家的是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Love and peace. One, two, three. Love and peace. One, two, three. Come on.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不管今天过得有多么坏 Say goodbye, yeah.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不管对明天有多不明白大步大步往前走， 谁牵我？ 雨后有彩虹， 全身湿透透。 彩虹连着你和我， 带我走。 快来救救我，谁来救救我？没钱没车没工作，但我想拉风。我有一个梦，想约他郊游，他却说他一整年都没空。他有男朋友，还是我好朋友，朋友的宝贝不能碰不能碰。不要这么做，不要那么做，在我面前手牵手看日落。 Everything's gonna be 顺下， 你会发现不一样， 有希望。 天空再没大，风再加往水里它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过不去的心情。那夕阳那夏日，这就趁着起放，透过叶子树上洒落一片一地的阳光。很多事情不一定是我们能够决定，也许那就是上天赐予的公平。 I wanna get high, just wanna get high, it's a dream of victory, nobody let me die.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下班的朋友们，希望两首歌帮你驱散一下阴霾，同时带来一些非常不错的好心情啊！当然，这句话说的特别像 别像一个什么鸡汤之类的废话，但是实际上这是人生特别主要的一个需求， 对， 变开心啊。 对，最主要就是听到了一首久未听到的歌曲，就像挖到了一个宝藏一样。 真的哈，嗯、就是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温岚带来的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希望你们喜欢这首歌。好了，接下来是我们这周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文娱的一些演出啊，包括一些电影，要特别向各位来推荐一下，进入到我们的 王牌推荐。 王牌推荐， 好，特别有预告的是，刚才我们这个在今天星期一下班路上送上的，鸡血啊，这个励志歌三部曲大补贴啊，刚才我们已经送了两首，一首是 Danny Parker 带来的 Bad Day， 后面是温岚的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待会儿还有一首也特别励志啊，等会儿啊，先卖个关子，我们先来看看新的一周，打开一下这周要上映的一些新的电影，好吧？ 比如说本周五的时候有一部杨紫琼和其他亚裔演员主演的好莱坞电影叫做《摘金起源》即将上映。 嗯，那电影其实是改编自新加坡的作家叫关凯文啊，他的一个畅销全球的小说叫做《疯狂的亚洲富豪》，这讲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一个华裔的经济学的教授朱瑞秋，跟着自己的这个男朋友叫尼克杨啊，这个回自己的家乡，就是新加坡去度假，突然发现说，哇，原来自己的男朋友啊，是一位来自于亚洲的这个钻石王偶、啊， 哎呦， 就是一下突然吓到了啊！这个各种什么名车派对、珠宝豪宅， 对，感受到巨大冲击之后呢，他还要面临这个杨紫琼扮演的富豪门婆婆 啊，对。 关键是杨紫琼也是一改以前的这个画风， 对， 以前那种侠女风格。 所以你现在也没有看剧这个电影，你也不知道这个婆婆是不是也会武功啊，对不对哈、啊？反正这部电影在海外上映，票房口碑都还行啊、所以很多中国观众也可以看看。周五就要揭开面纱了， 啊哈。所以呢，第三个宝藏歌曲是来自 任贤齐，之前的也是当时比较这种流行电影啊当中的一首插曲、我觉得比较适合贴在这一个推荐之后。 对，所以看了一下名字，觉得说还挺不一样的。 至少不管歌里面唱到的是这样的一种，也是难得糊涂的这种自娱精神，但是至少听这个歌名感觉还挺励志的。 总想说一句话 ，I have a dream， 我是有钱人。 我没有金银财宝、汽车、洋房，也没有很多 money 存在银行，但是我有爱你的心，好多好多装的满满的满满一箱，你不要紧张，你听我慢慢讲。只要你在我的身旁，我就是那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不到山珍海味鱼翅鲍鱼，我只有剩菜剩饭放在冰箱，但是我有绝对的信心，可以把你养得白白又胖胖。我没有说谎，你给我回去好好想想，不论你在什么地方，我都是你冬天里温暖的太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身上没 Gucci Prada Chanel LV， 也没有 Adidas Reebok Puma Nike， 但是我有绝对的勇气，可以为你上刀山下又过去。我是说真的，我发誓我不是随便讲讲，因为你在我的身旁，我已经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好，星期一下班快乐，各位好朋友们，娱乐最王牌，刚才是任贤齐啊。 我是有钱人， 那你请客呗。好了， 你等着我说， 见者有份儿啊。我刚才也说过 啊、哦、对 啊，嗯，就是一句安慰一下自己的话， 对，就我有个梦想嘛， 对对。OK， 好吧，接下来我们接着看电影。本周五同样上映一部是梅尔吉布森来主演的动作片，叫《亡命救赎》。 嗯， 其实想到他，我就突然想到某个热泪盈眶的画面，来自于电影《勇敢的心》。那当然，前年还有一部是《血战钢锯岭》，是他的导演之作。 是的，那么今年呢，梅尔吉布森已经年过六旬了。 是， 就虽然说屏幕上的他依然是那种硬汉形象，但是在卖力打斗的时候，让人感觉到有种沧桑感。 对，年纪到了啊，那这个电影其实还有公路电影的元素， 是 剧情方面中规中矩，没有什么新鲜感。但是冲着这个老爷子本人，应该有人买账啊。 对， 当然还有一部电视剧是你来说吧，反正我也不看。 由景甜和陈柏霖主演的电视剧叫做《霍王之破晓之战》，今天开始呢在湖南卫视正式播出。而且这部电视剧呢是根据一个漫画家的漫改来的，这个漫画家叫做游素兰，然后他这部漫画的初衷原作是一个古装玄幻之作。就是你想想看，就是陈柏霖一直在我们的心目当中都是属于那种出演现代剧比较多，然后现在一改画风就成为一个这个古就武侠的这种形象出现，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好吧，电视剧我们也介绍完了，最后是舞台演出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个音乐剧吧。这是《乱世佳人》英文版的音乐剧《北京站》，本周五北展，也是法国作曲家创作，百老汇的当红演员主演。 如果你要就是看过很多这个关于音乐剧的话，应该会知道主演有一位叫做 Rachel Gold， 她曾经在那个百老汇出演过《剧院魅影》还有《小美人鱼》等等很多著名的剧目。 男主演 Eric 也演过《妈妈咪呀》啊，还有像《悲惨世界》很多大制作的音乐剧，所以这个演唱和表演都是值得期待的。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娱乐最王牌，让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 风里吹散灰色苍穹，独自蜷缩寂静暗头，低头沉默，爱愁拢心口，沉吟一首，不甘沦为堕落死囚，双目依旧定睛自由，飞絮和舟飘零逐流，尤其这种苏醒以后，漫天举动，暂数己有，扪心自语，足够道声再见，你的温柔，有人也罢，无人也罢，心儿早已离开我许春夏，放任游走吧，嘲笑我的面可虚假，一生为你扮演优雅，到头只是无情难可梦话，有人也罢，无人也罢，用力挣扎却奈何世事浮夸，常误会吧，镜中你的完美无瑕，我是冬末堆积的雪花，安静等待清晨阳光将我融化。飞絮和舟飘零逐流，尤其这种苏醒以后，漫天举动， 过去也罢了， 晚饭吃不吃？吃也罢，不吃也罢， 还是不吃了吧，减肥。 以上对白就是难免尴尬，哎，押上韵了，哎。我们想说的是啊，就是今天推荐的这些王牌推荐的内容呢，大家这个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像有些我就觉得看了就不怎么有意思，就看不看也罢吧， 也罢也罢。 好了，继续送上好歌，别忘了联络我们，找到我们的白街饭，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接下来呢，让我们放松一下心情，跑起来 ，Run away。

就是你要是不用没有尾奏的话，我觉得这首歌还挺好听的，然后这个片花也挺好听的。 我不知道多少朋友跟我一样就那么的喜欢张学友，喜欢他的歌啊，喜欢 Jackie。 对， 其实每天都会看到很多的，包括我们的好朋友哈，这个有个叫这个乔帮主的啊，是不是啊？还有这首歌呢，就是我们也替他送给这个，他想送给一家哈，送给这个叫一家的朋友，应该也是很喜欢张学友的歌的。 对，而且这首歌曲特别适合此时此刻来聆听。 对， 就是夕阳醉了，落霞也醉了，我们的心也醉了。 这个现在此时到了这个点儿，应该不是夕阳醉了，是夕阳断片了。夕阳醉了，落霞醉了，任谁都掩饰不了。因我的心，因我的心早醉掉。是谁大笑，是谁大叫，默然将心偷取了。酒醉的心，酒醉的心被燃烧。唯愿心底一个梦变真，交低美丽信任，人下情深故事更动人。回来步入我的心好吗？回来别剩我一个人，寻寻觅觅这生因你，寻寻觅觅这缘分，接近这样别让我分心好吗？这样浪漫可惜放任，红红泛着酒窝的浅笑，何时愿让我靠近？早醉掉，是谁大笑，是谁大叫，默然将心偷取了。酒醉的心，酒醉的心被燃烧，唯愿心底一个情深故事更动人。回来步入我的心好吗？回来别剩我一个人，寻寻觅觅这一生因你，寻寻觅觅这缘分，接近斜阳别让我分心好吗？这样浪漫可惜放任，红红泛着酒窝的浅笑，何时愿让我靠近？瞧瞧这冬夜晚风当中销魂的萨克斯风。就是老歌啊，会让你突然觉得时空之间是无障碍的。即使你有偶尔觉得说哇，这歌好旧啊，但是旧旧的东西可能会在某一个瞬间就突然跟你的心，去焕发出一种全新的光芒。 对，虽然是旧的东西，但是听起来还是历久弥新的。但是我现在思绪完全停留在那个夕阳断片了。 就是这个点儿，这个已经天都黑了嘛，不是断片了吗？ 就如果我们是夏天播这首歌啊，夕阳醉了是刚刚好的。 是的， 希望包括刚才我们点名的这个一家呀，这几位朋友听到这首歌，你们都能够开心啊。 你看到的冬天， 你看到的冬天是什么颜色？ 是什么颜色的？ 白巧克力的颜色， 也可能是万家灯火的红色。节日的脚步略显匆忙， 又或者冬天应该是橙黄色， 阳光恰好照在你的身上，裹夹在安全感十足的大衣里。娱乐最王牌，装点你的冬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坐在我旁边呢，就是特别喜欢合唱的老白， 感觉像从动物园的一个笼子里放出来一只猴子是吧？啊。那会是想表达有一些旋律会突然给你一份好心情，就像盛放的花。 天气也无恙，好景也寻常，是过分的妄想。世界在疯狂，好景不寻常，随风飘荡。也曾经向往，也曾经失望，是成长也是伤。四周不停的张望，有谁在我身旁，能给我一点点小小温暖。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装修家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到好的装修就是遇到贵人。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品味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品质家装对好选择。 若你懂得，请加倍珍惜。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嗯，下面是这样的，我们的王牌新发现呢，其实今天我们还是要来回顾一下我们上周六的文艺小分队动力火车的这个974专列。 对，也是让更多的朋友没有去到现场的朋友感受一下原音重现。 对，非常的精彩，希望下次有机会大家都能够参与其中。 欢迎搭乘974动力火车专线，我是艾柯。上个周末，文艺小分队一同去了跟动力合唱的现场。现场呢，除了舞台灯光舞美的设计之外，这场演出是把大家带进了他们的小世界，讲述了他们从 pop 出道，后来获得了金曲奖。原以为会大展宏图，有一番作为，可是命运呢，总是不按套路出牌。所以呢，这次没有去到现场的朋友，今天就帮大家来还原现场。没错，你们现在听到的就是现场老白的声音。在爱都无需现场呢，除了一首接着一首脍炙人口的大合唱歌曲之外，更重要的是这次的现场呢，是用了纪录片的方式带大家去了他们的家乡，感受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还有他们小时候成长的经历。 我第一次出国就是去新加坡，我们要做宣传，要在新加坡一个礼拜，然后马来西亚一个礼拜，那刚好我们也第一次办那个信用卡。 除了现场给大家讲了一些有意思的片段小故事之外，还和大家现场回顾了当年第16届金曲奖的现场。 动力火车， 出 到20年，除了提醒自己勿忘初心之外呢，这次的现场演唱会也是别出心裁，给大家还原了一个 pop 的场景。现场可以以点歌的方式来放送大家所心目当中熟悉的歌曲，或者你想听到的歌。 在 pop 里面常常唱很多很多非常非常特别的歌曲。 35桌的朋友点播了一首五月天的歌曲《终结孤单》。 当然除了现场的表演之外，每个人的心里总会有一首属于自己期待的曲目。 其实我最想听他唱那个《韭菜探戈》2001那个，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想着就是我们俩这么大很就是一起旅游的时候比较少，因为工作比较忙嘛，想着今年计划带着他一起去旅游一下嘛。 今天演唱会我最想听的一首歌是《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是送给我妈妈的，我希望她能够有勇气陪我的《明天的明天的明天》，谢谢您。 我今天演唱会是特别想听那个最经典的那个当，然后我还是想送给自己和我们这一代人吧，然后真的是童年的回忆。 我今天演唱会也是最想听到当，但是因为我想送给我们科的南姐和强哥，是因为他们俩我才中的这个票，所以希望他们俩幸福。 当送给我老婆，明天的明天送给我5个月的宝贝闺女。 9747动力火车专线已到站，请到站的旅客带好您的行李，从20号站台依次下车。感谢您的乘坐，再会。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就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在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这就是怀旧的力量，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无论是演唱会的现场还是此时就在 radio 跟前的你，都可能会跟着一起和 不是动力火车适合你心里面的那个年轻的自己，那个青春来去唱歌啊。 对，就是每当听到这种熟悉旋律，都会觉得有种放假了的感觉。 然后我们说到的这件事情，其实它也会有一些大家讨论或者怀旧的热门话题藏在其中，那就是电影 《无敌破坏王》。 师傅，我们在这儿， 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488，40087644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说到电影《无敌破坏王》第二集，其实上周五在中国上映了，所以 是的， 其实里面讲的虽然是互联网的世界，但是其实也有很多大家可以讨论的怀旧话题。 对，因为讲的是咱们熟悉的互联网世界，所以电影当中出现的各种彩蛋应接不暇。 对， 我今天看到有一个最新的数据说，目前已经有超过104个彩蛋被大家发现了。 对，很多让大家觉得亲切的是天猫啊、微博啊、QQ 啊、猫眼电影这些图标都在电影里。 是， 当然其实这些互联网的内容我们每天在用，直到迪士尼把它放到电影里，我们才发现很多事儿那么不可思议。比如说点赞可以赚钱，是吧？还有这个弹窗的广告哈， 对，就是，还有蠕虫病毒等等，还有11秒就过期的网红， 对， 永远不要看评论等等， 一些小细节啊，具体我们不剧透了，会有一些耐人回味的细节。所以说从这些细节我们看到了说迪士尼他们对于电影的创作本身是非常的认真的。 对，就比如说为了把互联网世界填满，动画师起码要创作150000个角色。另外呢，故事的创作上，迪士尼启用了一个超过15个人的故事团队，正式的电影当中有45个故事序列，但事实上他们创作大约有153个， 对，舍弃了很多，就是很严谨。我们再说一个题外话，就是这个电影在北美票房很好，票房的排行榜上位列第一。不过在中国呢，它的单日票房比不上我们的国产的热门电影《无名之辈》，所以也是让我们自己觉得说，国产电影扬眉吐气哈，但是还是要好好的这个研究一下，或者说大家要认真努力。 对，就可见是只要认认真真拍好电影，别想着老是用这个挣快钱的方式博取大家的眼球， 是 都可以取胜的。 据说很多人看到电影里面出现这个首歌的时候呢，会觉得想要跟不住一起，忍不住要在电影院里面也跳一下啊。 那就不妨去看电影的时候就是动次打次一下呗。 对，我们也要抛出一个问题，今天说到的《无敌破坏王》第二集，它的主题是叫大闹互联网吗？可以回复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到白切饭， 杨真白雪的白人接地灵的杰等着你哦。 稍后我们也会听到Tanya蔡健雅的新歌，就在我们的FM 974的全球首播，稍后见。 全球首播。 每当夜晚来的时候，寂寞又围绕着我。如果今晚是我最后一个夜晚，我会有遗憾吗？我是 Tanya 蔡健雅，11月26到28号独家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听听我的全新作品《遗书》。 平常不过的夜晚，这是我最后一次给自己交代。确定没留下任何遗憾，没有任何的不安，更为之对谈。

对对对对对。 啊，刘先生关注我们多长时间啦？微信其实没多久了。 我一直关注从关注你长大的。 你是不是你这个什么意思？你是看着我长大还是你关注我长大？ 他关注你， 说关注你， 他听着你的节目长大的。 主要是那会儿就是从早上好了您嘞，我刚要说跟你说那个打、啊、跟大家问个好嘛。 你就是咱一块长大，别你关注我长大，你看着我长大，这都不好听啊，不能这么聊。 你知道自从就是哪天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开启了这个梗之后，每一次接通电话就是老白。我是听着你的节目长大的， 我以后准备开一个新的节目，就是陪你长大的人。好，刘先生准备了啊，我们开始今天的挑战了，好吗？ 加油！ 好的，好的，好的。 今天的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400块了，加油！ 好，我们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题，我们让你自主选择，第一题选电影题还是篮球题？ 电影。 那电影题我来问吧。 好，电影题你确定啊？不是篮球题啊？来， 嗯，好， 请听题。卡萨布兰卡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爱情电影，那么请问电影当中女主角扮演者是格雷斯凯利吗？嗯， Grace Kelly 是吗？ 是。 第一题就凉了。 应该是 Ingrid Bergman。 经典电影卡萨布兰卡的扮演这个女主角是对啊， Ingrid Bergman， 英格丽宝曼啊。就是如果你喜欢老电影，喜欢经典的这个电影的话呢，这个题其实不难。 对，但是男生一般选择题的时候不应该就是篮球，篮球。 哎，我问你篮球题，篮球题我问你啊，刚刚进行了 NBA 的赛事，湖人队是大比分输给了魔术吗？ 我没看 哎。哦， 那你如果让你就是晕一个，就跟那个投篮，你随便瞎投一个，我你选一个。 是 吧？ 你是不是就是为了把这个片花再重新放一遍？ 我觉得这个特别像，特别就是，就人就说朋友啊，有两个男生间最好的这个关系就是能损吗？嗯、 对对 对 对, 对 啊， 能互相开始挤着对方。 好朋友，所以是两手两脚送给我们的刘先生。 但是之后我们还有9.9元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对啊， 谢谢，晚上好了，您嘞，拜拜， 拜拜， 感谢你的参与，也感谢你这个就是。关注我长大，好吧。拜拜啦！ 人家明明是听着你 关注 长大的， 做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哥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哥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嗯，这蒲松鑫老师声音一出来，我以为他是什么时候进的我们直播间，没有、啊、对，还聊着。 今天现场有第三位 DJ 的感觉。 好, okay,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挑战。下面的一位朋友，不知道他是不是准备好了，应该是在连线中。嗯，刚才第一位是一位很热情的朋友， 对， 从他打招呼的方式，明显是早间节目就已经听过了。 对对对对，其实他的名字微信名应该是无所谓，这位朋友，因为我看他用自己的爱人或者是女朋友的微信发的。这个答案， 那我喊了半天他 Mr. 刘先生， 他可能是信号不太好，没有听太清，因为女士发来的这个说晚上好了您嘞，是这个，嗯， 哦，是这个， 对，所以现在又匹配上了，嗯，所以这个 Mr. 刘立刻说，哎，这个微信名跟我一样， 不是，这是另外一个 Mr. 刘，我们里面好几个 Mr. 刘，对不对？ 对对。 他说为什么这个微信名一样？ 对， 没有。 接下来我们接通这位听友，不知道他姓什么呢？ 他才是真正的 Mr. 刘，对不对 ？Hello。 Hello， 还清个嗓子是吧？嗨嗨 ，Hello， 我觉得 怎么称呼你？ 我姓刘啊。 哦， 刚才我还在给您发信息，我说这个 Mr. 刘为什么不是我？ 哦，前面那个是我们这个 无所谓， 是个叫无所谓的听友。 嗯， 那为什么我说你是 Mr. 刘吗？他不反对，他也没有否认我。 就是可能是没有听太清，然后一瞬间比较紧张，觉得 说不好意思啊，这 是 一个误会，这个误会，不好意思啊。反正我们今天选择了两位朋友， 嗯， 这才是就是 Mr. 刘本刘啊。 对对对，我也是 Mr. 刘。 刘先生，你关注我们多久了？ 我大概2017年，反正就一直在听这个节目了。我一直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啊。 嗯。 不知道该问不该问啊？ 那就别问了。 我一猜你会说这句话，但是我特别想问，那会儿我记得是节课堂。 嗯， 对。 哎，我第一次通过这种方式听到这个名字。 嗯，然后 但是我一直觉得杰克长的声音跟艾克的声音好像。 然后你弄不清楚，就像那天我们这个听友的这个现场活动，有人跑过来问我说：“老白，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小图钉和静鱼他们俩是一个人吗？” 对，其实就是隔着这个电话的话，或者说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就是低频的女生就是低频。 对，我就想告诉你，我们974的 DJ 呢都是神通广大，都可以变身。那去年他叫杰克堂，今年他叫艾科，我今年叫老白，明年我叫小白，后年 真的是这样的吗？ 后年我叫小航，再后年我叫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啊？ 跟你开玩笑啦，就是很多听友可能会觉得我和甜甜的声音非常像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俩都是女中低音，但是很难去区分。但是我们俩声音如果摆在一起，就很容易区别了。 好的，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比如说杰克堂去哪儿了？他们家的家门地址是吗？这个我都不可能告诉你，好吧？ 没有，我就是等待。 就是答疑一个解惑啊，答疑解惑就是有一个疑问。好了，那我们可以答题了吗？ 可以了，可以了。 好了。啊，好，第一题，请问你想回答的是地理题还是音乐题呢？ 地理题。 恒河是印度人心中的一条圣河，请问恒河是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吗？ 不是。 为什么这两位听友都是第一题就已经 首战 告捷？ 哎，刘先生，关键前面就是跟我们这么严肃的讨论了他心里面的一个疑惑很久的问题，回答不是的时候特别的笃定，很从容，不是啊？ 我觉得我就不应该选择，应该让你们直接出题。 那就是 Mr. 刘，我也要很笃定的回答你一个问题，那就是。艾科不是杰克堂，不是，真的不是。 那你这时候应该放手凉凉啊。 已经放完了。 其实我觉得说，就是他的刚才这个提问也是帮很多朋友，解疑打惑了心中的一些疑问吧。 好，其实没，好像大家也没有那么在意。好，哎 ，Mr. 刘，如果让你答音乐题，说这个刘德华有一首经典的歌曲叫《笨小孩》，是吧？请问这首歌是刘德华和这个柯受良还有李宗盛合唱的吗？你会怎么回答我？ 我回答是。 梁梁准备， 你确定是李宗盛吗？ 啊，不是李宗盛，吴宗宪 啊，对，我差点又凉，对，就差点就又凉了。 哎，小智选择这道题了。 但是我们今天还会有9.9元小红包送给你啊。 对， 好的好的， 算不白来啊。 好，谢谢，拜拜。 今天的预热题《无敌破坏王》这一集的主题是叫大闹互联网吗？ 这可以关了。 然后挂吧挂吧。 吓着了吓着了。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发现呐，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呀，想 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当然有分别了，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你说的， 我不敢说， 笨小孩。 我哎呀，急死我了，再来了。 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怎么想也不明白。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你好。 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晚上寂寞难耐。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 起来。 这首歌曾经在无数个我自己觉得心灰意冷的时候，然后激励过我，就是会经常会想说，我怎么这么笨呢？我这个笨小孩该怎么活，该怎么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有的时候我觉得说这是一种大智若愚的状态，就是笨又怎么了， 你承认了是吧？可你 没有没有，我是解开了。没有，就我想说这首歌曲呢，其实很多人当年听到的时候就觉得说没有那么好听，但是后来会成为华仔的经典曲目笨小孩， 就是他们三个人的经典， 我 们送给所有的笨小孩。 吓死我了， 没事过，你说的是实话， 该我了吧。 接下来就不让他们这个再唱下去了，因为我们还有今天的音乐题的挑战。 对，准备好我们的手机了吗？对话框对准到白金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这个环节没有聪明小孩笨小孩，然后一个是考第一个速度反应，还有一个中间还有一位幸运的朋友，说不定笨小孩也能拿到 对 红包。 那我们今天问问题的方式是， 我来问题，我们先抛前奏好不好？ 好，三二一， 你们先准备好对话框到白金 FM， 三二 一。 好吧，这首歌里面出现的第一个乐器是什么？这首歌里面出现的第一个乐器，把乐器的名字发过来。 挺简单的，不用加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就是不问你们的歌名，但是我相信你们都可以顺着这个前奏然后唱下去， 唱一下，对， 就在第一句里。 心事歌 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想到这首，很适合这个季节和这样的天气、嗯、 对，尤其是一出门的时候闻到一种被烧焦的麦子味， 早已经全都熄灭。 你家面包烤糊了。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不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不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今天的最终答案， 是来自周杰伦的这首《安静》。出现的第一个乐器是钢琴、嗯、 对，当然你有可能会被大提琴忽悠啊，因为里面也提到了大提琴。 嗯， 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 你知道，就是有的听友特别可爱，说一听前奏我以为我不会，然后我就退出去了、 对，然后再一进来的时候发现10秒已经过去了。 突然发现哎我会。 所以很多朋友都可能第一时间回答的是这个。你看还有1+1=4这位朋友，周杰伦安静钢琴。 还有一听友说，每次不抱希望你们就放一些我知道的。哎，我们怎么办，我们就保持安静吧。 好，安静听歌吧。 对，安静的听歌，或者是跟着一起唱。有的时候也忍不住想开麦唱两句啊，就不打扰你们了，因为这首歌我们可能也听不完了，非常抱歉，但是你们可以打卡了。 对，现在关注白金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节、地灵节，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的图片了。然后我们要揭晓一下今天第一个答对音乐题的朋友，他叫大露露，恭喜你， 恭喜，稍后见。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用智慧与雷克萨斯一起探享新奇，偶像派兼容实力派，拒绝人生单选题。12月1至2日，诚邀莅临世贸天街，探享智混动的兼容之道。更多活动详情请垂询当地雷克萨斯中国经销商 Lexus。 如果能到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经过一年的筹备，四位金钟之星于海洋、郝亮亮、曾勇、孔清旺丹将于11月29号登上北京音乐厅，为观众带来一场名为《四季歌声》的男高音音乐会。四位男高音歌手表示，这场音乐会将把感恩之情融汇在歌声中，担当起民族音乐的传承重任。今天，人人都是志愿者关爱精障人群艺术天赋公益项目官方推广歌曲《梦开始的地方》及 MV 发布上线，朱一龙、刘维、吉克隽逸、李菲尔作为歌曲首发阵容参与演唱，呼唤更多人关注并参与到这项公益活动当中，了解并帮助自闭症等精神障碍人群。再来关注，中国首档电子音乐制作人竞演秀《极客电音》在北京举办主题为“能玩会造，极客释放”的节目开播发布会，节目将于12月1号20点正式在腾讯视频独家播出。三位主理人张艺兴、大张伟和尚文杰亮相现场，分别以原创领军、脑洞大、先锋性标签畅谈对电音文化的理解。有评论认为，极客电音的推出对于电子音乐文化普及、实现电音打破圈层以及挖掘国内优秀音乐制作人与推广原创电音作品等都将起到积极作用。据了解，节目最后的冠军将被送上世界最具有影响力的电子音乐节之一 Tomorrowland 的主舞台。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北部地区联络线车多路段包括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立汤路、天通苑路段南向北方向、北苑东路南北双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娱乐最王牌，让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音乐素描， 好了，让温暖的音乐此时此刻陪伴所有行色匆匆啊，准备回家的朋友。然后我们的娱乐最王牌这个段的音乐素描，我们会有一段文字，然后还有一张图，一首歌。 对，大家照常可以回复大咖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日份图片了。 稍后还有艾哥和白杰在主播私房歌的歌曲对决，千万也别错过啊。今天的文字和图片都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图片和文字，然后呢我们要在节目里面把这段文字念给你听。 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是出自哈布里的一本书，之前和大家推荐过，叫做《杀死一只知更鸟》， 很经典的书哈。里面的这段文字呢是这么写的： 勇敢并不是一个人手中拿着枪，而是在你开始之前你已经知道自己会输，但依然会去做，而且无论如何会坚持到底。你很少会赢，但有时也会。 今天配合图文的歌曲来自张惠妹《勇敢》。 伸出的双手，冰冷的空气像火，害怕又受伤。路太远，谁的眼神永远盲目跟你一起走，怎样才回头？ 不打卡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灯节，我是多久没有念这一段了。 同时我们配图今天的打卡文字的这首歌是来自张惠妹的《勇敢》， 我觉得 希望你们勇敢向前。 我突然想冬天我们那个就是白街 FM 那个给换一下， 嗯， 就是白街 FM 烤白薯的白， 听起来 暖一点哈， 好像很温暖的样子啊。 好好，我们马上主播私房歌，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也准备好了。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主播私房歌，新一周的 PK 对决，我们推荐好歌的时间又来了。 你再问我一遍，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Ready， 要就 是 出发了也没有啊，就是 这么有信心啊？ 没有，我今天准备的这些歌，我觉得都是来头不小。 好， 嗯嗯，比如说 准备开始吧。 对，第一首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 Eason 的新专辑，叫做 LOVE， 当中那首歌叫做渐渐，而且配合着这首歌曲，它还有一个微电影，就是六分多钟，可以大家自行搜索一下，来自 Eason 的渐渐送给你们。其中的这个微电影，它会讲述一个很凄美的爱情故事，会让你想到另外一首另外一个电影叫做 Her， 如果你也看过的话。 一到十分你觉得给几分，可以发到白金 FM。 在夜晚说早晨，闲谈后你更像别人，字幕里说冬日灰暗，回答你这边的气氛，就像你已记不起了，连怀旧也格外寂寥。杂物里遗物和旧照，谁变卖谁弃掉，谁看到破晓，渐渐我什么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再失眠，沉迷后有美梦未完，现实里你飘荡很远，还劝我不应该眷恋，但是我却看得穿了，承诺似信念动摇，背中了闲话和玩笑，忘记吧，谁记住，谁要我发表，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 我后来发现有一类歌手的歌就特别像黄渤在电影里面的台词，台词你说那个就是无论这首歌曲真正的质量如何，大家都会给一个高分。 为什么好好的一首歌从你嘴里说出来就感觉特接地气儿？ 咱们不是在情道好吗？ 对，明明是一首广东话的歌曲，听起来好像有点云里雾里，听不太懂他在唱什么， 但是大家还是给了一个高分。 谢谢各位， 平均下来有九分这首歌。 渐渐我们歌都不想， 这是今天艾科推荐的第一首歌， 来自 Eason 的渐渐，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 好吧，看来在这个周一我们本周第一次对决，已经是占得了先机。 耶耶耶，所以今天第二首歌曲呢，同样是结合着刚才想和大家分享的那部电影，就是 Her， 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斯嘉丽约翰逊配音的，其中它是讲一个人工智能的爱情故事。有的人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爱情就会像磁石的铜极，你离他越近他就会离你越远，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推荐的第二首歌来自山形瑞秋， You won't let me。 这首歌你们会给几分呢？一到十分啊。 If you'd only let me I could show you how to love Take our time Let it all go If you'd only let me I could show you how to cry In your darkest hour I would lead you through the fire, but you won't let me. You won't let me.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I just wanna give it one more try. And I'd do anything. Yes, I'd do anything if you'd only let me. With your hand in mine, I would show you how to laugh. Nothing heavy, nothing serious. Just forget about all that. You've been stepping back. I wanna be your friend. Tear down the walls that surround you and build you back up. 今天是什么情况啊？ 选歌 成功了， 走心了， 九分，九分，两个九分， 谢谢。 那我今儿直接把歌唱了吧，这周咱们就不对决了，好吧？ 不行不行不行，咱们还是应该按规矩来。 好，那今天你的这首歌之后，轮到我推荐了，你可以再回报一下前面两首歌。 第一首歌是来自 Eason 的《渐渐》，第二首歌也就是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山崎瑞秋的《You Won't Let Me》。今天想起山崎瑞秋的原因是因为他和郭顶最近推出了另外一首新歌，叫做《It's Always the Little Things》。 这首歌我觉得没这首好听。 是的，就是可以自行搜索一下，但是还是值得收藏的。 感觉不一样。有人说艾克已经膨胀了，所以我来推荐今天第一首歌。 我是吃了酵母吗？ 好，第一首歌来自邓超在《美人鱼》里面的歌曲 啊， 无敌。无敌是多么多么的寂寞。 行行行，我觉得今天不用赢了，不用比了，你赢了。 我记得以前推荐过那个《超忆尼采》里面的开篇的那句话，从欣赏一事无成的自己开始。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厉害。或者说时过境迁以后觉得自己不过是庸人一个，但是我觉得你都要尊重这样的一个自己啊，之所以能够跌跌撞撞的活到现在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儿。所以今天我选择的是一个很励志的青年哈，他叫齐一，之前也上我们节目，他最有名的一首歌叫《这个年纪》啊，而今天我要推荐的是他的这首《致自己》。 一分到十分你会给他打几分呢？ 对，这首比较情感比较浓烈的这种歌啊，听听看吧。 我问自己，你是否还年轻？你的灵魂是否还很纯净？人群中是谁在艰难走走停停？又是谁在仰望着命运？人生就像一场旅行，繁华之后终将还要独行，纷纷扰扰没有谁能够说得清，别让遗憾成为我们的曾经。在我们哭的笑的泪岁月里，我们是否该好好珍惜自己？总是对别人太热情，却对自己很小心，遍体鳞伤算不算聪明？在我们听的说的看的世界，想以什么样的方式老去？最伟大的平凡 才最值得珍惜。我的明天，我依然会重庆。就像一场旅行，繁华之后终将还要独行，纷纷扰扰没有谁能够说得清，别让遗憾成为我们的曾经。在我们哭的笑的泪我们是否该好好珍惜自己，总是对别人太热情，却对自己很小心，遍体鳞伤算不算聪明。在我们听的说的看的世界里，你想以什么样的老去，最伟大的平凡才应该最值得珍惜。我的明天，我依然会。 你自己说多少分呗？ 嗯，九分。 我怎么觉得十分也很多啊？但是均下来也就九分啊。 对，总觉得说你选的歌现在特别有套路的一点是特别容易走心，就是容易能把人听进去 啊。对，到年纪了。 总之推荐这首歌， 就是省去那些什么繁华的东西，省去省去。 对， 因为我总是咱们选歌呢就稍微有一些不同，当然最后大家打分的是你们自己喜欢哪种类型的，我觉得那些奇形怪状的呀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歌不是我们找不来，找来我们十首八首跟那一放估计人都散了。 嘟嘟嘟嘟其中啊 也偶尔也会选一首嘛，对不对？所以还剩一首啊，刚才这首歌的均分就是九分了。好吗？ 期待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最后这首歌呢是种很魔性的节奏，就是很适合在清冷的大街上你突然就觉得自己想扭动一下的那个感觉， 电音风一点 啊，对，或者是什么风你自己去理解吧。反正不要吹着风就好。 My own On my own， 是不是有一个这种节奏 行进感就很强。如果此时此刻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可能是正在走路或者跑步的话特别适合。 一到十分你给几分？说这歌听着有点害怕。 一分一分一分，不用多了。